他走得比小儿子更迷了。那么在这个比喻里面，你是谁？当然不是父亲，父亲就是上帝。你是小儿子呢，或者是大儿子？那我想我们很少人，今天早上很少人，有可能我们在这里没有人没有人以前或者现在是像小儿子那样一个所谓的大罪人，社会所看不起的人。耶稣就是常常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但是我们不是这样的人，我们是好人，不是坏人，我们还是大儿子。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耶稣就是在跟这样的人讲这三个比喻。因为我们大概都是比较像大儿子，耶稣也就是在跟我们讲这三个比喻。这样子，我们就是必须跟当时的法利赛人一样，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要很小心，因为这个比喻结束的时候，这大儿子就是没有在家里面，他在外面。我们非常容易变成又骄傲又舒服，我们非常容易看不起其他的人。就像在路加福音几章之后，第十八章，在另外一个比喻里面的法利赛人一样，他就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就是走迷了，你比小儿子走得更迷了。你是走迷了，就是因为你很确定是别人走迷，而你自己肯定走在正路上，你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才是他们，因为你的骄傲，你是走迷了。请再听一次大儿子怎么对他父亲说话。他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真的吗？真的从来没有吗？即使他真的从来没有违背过他父亲的命，这大儿子是因为这样而成为他父亲的儿子吗？他是他父亲的儿子，那一点都不是因为他所做的任何事情，根本不是他所赚得的。大儿子一定要在他父的面前比来比去。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太骄傲了，但是在父上帝面前，我们根本不能这么做。圣经非常清楚，在圣洁上帝面前，我们一样都是罪人，我们所有的人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并且如果任何人能够在父上帝面前站得住的话，不被灭亡的话，纯粹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义披在那个人的身上，绝对不是因为他自己的功劳。我们没有可夸的地方，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都是一样的。要不是因基督的义而被上帝称义的，就是因为自己的罪而被上帝称有罪的，要受惩罚的。那么我们是在基督里的，上帝因着耶稣的缘故称我们为义人。你是上帝的儿女，那你怎么成为上帝的儿女呢？怎么成为在基督里面呢？纯粹是因为上帝借着他的道生了你，或重生了你。上帝在你心里创造信心，都是恩典，都是礼物，都不是你自己所赚得的，绝对不是，都不是因为你自己的功劳。上帝拣选了你，上帝找到你，不是你找到他。上帝给你属灵的生命，他生了你，你是你，不是你自己给自己生的。 不是你自己生自己，当然不是。在我们的经文里面，父亲两次说他的小儿子是死而复活的，失而又得的。你是一模一样的，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也是上帝使你复活，是他得到你，找到你，拯救你，上帝给你做一切的。但是我们罪人还是常常很像大儿子，我们很骄傲地把自己弄得很高，就看不起其他的人。我们这么好，我们这么乖，我们是这么好的公民，这么好的基督徒，这么好的会友等等。那你要小心，这样子想就是一个迷失的人的想法。不要这样想，你已经被上帝找到了，你已经是在上帝面前，是在上帝的家里面，你是他的儿子。你不要像撒旦的奴隶那样子，你要悔改，你要归回你的主上帝。为什么呢？因为他有大恩典，有大怜悯。是的，上帝就是这样的一位上帝，上帝就是这个比喻里面的父亲。这位比喻的父亲可以说是太离谱了，对，太离谱了。哪有父亲会做像这个比喻里面的父亲所做的那样呢？当小儿子来跟他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父亲啊，我希望你是死的，但是因为你还没有死，所以你可不可以就先给我我应得的家业吗？哇，这小儿子已经够离谱了，说这样的话。但是父亲是更离谱的，他就照着他儿子的话给他吧。哪有这样的父亲呢？但是他这个父亲离谱的行为还有，这小儿子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太可怕了。但是在这时候，父亲都在做什么呢？他天天等着，看着，一直期待他放荡的儿子回来，所以他可以跑去迎接他，欢迎他回来，好像儿子都没有做什么一样。当小儿子终于转回来的时候，父亲就是这样做。当他远远地看小儿子的时候，他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了，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父亲这样的行为实在太离谱了，太奢侈了。但是我们的天父上帝也就是这样离谱，他是离我们的谱，他远超过我们的谱。他不像我们这些小气的父亲母亲孩子那样，天父上帝的恩典和怜悯就是那么大，那么离谱，那么奢侈。在比喻里面，小儿子是迷失的，是失落的，父亲就跑去找到他，迎接他，欢迎他。大儿子也是迷失的，失落的，